锵锵三人行，哎，叶檀经济女侠啊，一向你首先请教你两个问题，房产税要不要开征？房产税、啊？ 我最近这个问题听的太多了， 还征不征啊？ 我认为一定会出的，一定。 现在好像是上海要做试点， 哎，上海做试点，如果不出台，中国经济就完了，那就不是房地产完的问题，只要还有一点脑子就应该出来 征啊。 对， 喂，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征好比说我给我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我不是炒房的， 那没关系啊，因为你父母的房子在你父母名下，跟你是两个家 庭。没有啊，我父母房子在我名下呀，我爸爸妈妈说呀，我给他们买房子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说说这个我们百年之后啊，就还麻烦，干脆就都算在你的名字上。 那没关系啊，它是按照家庭分的呀。按照家庭现在的版本是每一个成员有70平米，你们如果三口人的话，210平米还不够住啊？够了。 哦， 都问到一瓶心里一寒呐，一算自己的面积，是不是心中也寒呐？ 不是，我跟你讲，最近 他是大地主， 最近任志强、任大炮批评我们媒体，我认为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现在是这个八卦小报的报道手法都这个，我们都用这个手法来报道。你看他说，穿靴戴帽炒名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发改委一个研究人员说的，哎，给人感觉呢像是发改委说的，哎，掐头去尾炒雷言，就是说断章取义。再有一个是捏造事实炒概念，就是说现在媒体这个也是瞎忽悠，为了销量。但是他说的就是最近房产税的事儿。一会儿一个什么研究所的，还是财政部一个什么研究所说征，一个那个研究所的学者又说不征，什么三年以内征，三年以内不征。然后出来发改委出来又正式否认，说那都胡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基本上这个是个造谣。 你把他当发改委的了？ 对呀、啊，这个我 哪个研究人员？ 现在就特别搞笑的是，就是连财政部里边的态度都不一样。你说同样是财政部研究所的，甲方就说要征，但是刘少奇态度就比较暧昧一点，就是包括这个发改委，你刚才说的是发改委的那个黄汉全，然后他说了之后的话，人家就以为是发改委说的，结果当天股市哗就大涨了。 三年不会出台。 对啊，三年不会出台，结果后来说是，然后他自己出来辟谣了，不光发改委辟谣，他自己出来辟谣，他说我是研究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的，我怎么会说房地产呢？就是。 但是所有这些CCCC进一步推半步的这种情况，说明了这个政策背后的牵涉巨大的利益关系，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出台房产税，很明显的一个道理，肯定会损害现在社会上比较占有社会地位优势的这一部分社会阶层的人的利益。因为第一你要清嘛，你首先要算嘛。现在有一个统计说上海人每户平均有3套房子，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上海人这么富、 对，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我想你如果是到了中产以上的干部群，你比方说是局级干部以上的，或者是教授以上的，或者做生意的，你去算有几套房子不出奇的啊。那么这样的话本来是一笔糊涂账，你现在一直要征税的话，至少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就很糊涂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执行？我是听到一个说法，说上海这种相应的这种调查核数师啊，大概就1000多人，说他们也真要挨家挨户去查 十年、 说是这么说的，这个房产税是造谣性，基本上手上有几套2套以上房子的都反对，只要是现在是大学生没买房子的都支持， 对， 或者是穷人都支持，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刚才文涛刚才说的那个不对。 怎么讲？ 文涛那个不对，是这样子，它是有两种征收方式，一种是按照市场评估价，比如说我找一些评估师，然后去评估今年这个你的房子市场价格是多少了，然后我来跟额定税率，对不对？你来交。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评估，就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你套现的时候我才来征你的税，你平时放在那儿，对吧？你现在已有的房产我不管，但是呢，但是还在你名下，对吧？但是你还要去买房产，或者你套现了，这时候你的房产就开始变动了，你就资本套现了嘛，你一套套100万，这时候我来征你的税。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还没定论，对不对？ 对， 假定说按照你讲的前面那种方法的话，对很多人就是噩梦了。他们现在说是0.8%，换句话说，假定说现在有窦文涛教授，他一个月10000块钱， 1,800,000， 他一个月赚10000多块钱，他若干年前花了100多万买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别扣吧，对不对？可是到了现在，他这个房子市价可能值500万了，他还住在那里，他为这个房子，他现在将来每年要付4万块钱。 他一个月10000块钱，他要额外付3000多块钱为了这个房子的税，你不是给老百姓找灾难吗？这样 不，那你就把多余的房子给抛掉了，刚好挤压房地产泡沫，有什么不好啊？ 所以什么叫多余的房子呢？有的人他愿意希望面积大一点，比方他是画家，他希望房间面积大一点 啊。 比方说一个跳舞的人，对不对？ 对啊。 或者这个人他能力很大，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能力贡献也很大，凭什么他就要被你们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呢？ 没有剥夺他，是这样子，你占用的资源多，你交纳的税收也就多，对不对？这是肯定的。第一，他给你，如果是按照现在来说的话，三口之家210，你已经可以去买别墅了。然后你还包括一个小花园，小花园它是不算面积的。 三口之家200就是不用交税。 不用交税 啊， 这个已经很宽松了，跟穷人是没有关系，穷人是不用交税的。 什么逻辑？说什么叫很宽松了？就是说国家有什么权利对老百姓，就是给你们派定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宽松，这不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吗？ 这怎么是回到老路？这个绝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占用了你占用的资源，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富人，你有一个豪宅。对不对？你穷人，你买了一个这个普通的商品房，这时候你有豪宅的人多交这个占用税， 对， 有什么不对？ 对对， 没有任何不 对 啊。对 对，如果说任何人都交， 对， 那就是一律公平的。 对。 可在中国呢，他不能让任何人都交，他要保障你的第一套不交，他有多少面积不交，对不对？这里边学问就来了，怎么算第一套？第一套是50还是100？郊区还是市中心？整个统计的工作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个人财产？在所有西方国家交物业税，是因为我有个人财产，这块地是我的，任何人不能动。现在我只是租用一个房子，租用若干年，你凭什么还要叫我额外交税？ 徐老师， 而且所有这些 房子多， 可见有很多 房子，我跟我毫不相关，却是跟社会公平原理。现在最忌的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随意修改法案。来达到一时的社会效果， 哎，我帮他一手啊，我是见着潘石屹说了，说是拿日本举例子，说是这样一开征，日本的房子夸夸一下跌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这个跟它的征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日本主要是一个货币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这个像英国它一直有税的，美国也一直有这个物业税的，但是美国那个 人家的私人财产啊， 次贷危机之前 它 照样房价在上升啊，因为它的税率比较低或者是相对固定，然后你的货币很大的话房价还是会上涨。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业税房产税出台之后，有可能它如果是税率比较低而且是固定的，有可能对于房地产市场冲击不会太大。但是刚才说的公平问题，我一定要说这个事情。现在当然它是一个绕过绕墙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它像一个崂山道 士，修改法律来满足 绕墙 的 做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财富最主要的分配渠道的情况下，对于捏有几套房的人征收，不管是征收物业税、征收房产税，或者是征收资本利得税，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哦。但是问题在于技术上怎么处理，而且他们没有个人财产。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是门槛，有的人你想个人所得税，有的人就是很多灰色收入，但是工资一点点，对不对？那他税率就很低，对吧？但是房地产，除非那个国税局或者是房管部门不作为，为什么？我们的房地产，你在同一个城市，现在全国不能联网，但你只要在同一个城市你交易的，他都有那个的。他都是交易记录。 现在是我是看人家说打击不了炒房客，就打击了消费者，要征收房产税的。 我而且国家收了一下子凭空收了这么多钱，他们干什么？他们还不拿出来造房的？ 他收的不多，他我们核算过， 还没收了，你怎么知道收的不多？ 就是按照现在的版本来说，他收的是无法弥补他的土地收入这一块的空缺的，因为他一旦收了之后，我们就预计市场会下降，市场下降之后，那么他的土地这一块就卖不出去。最近上海的几块地已经是底价成交了，有几块地卖不出去了。那么他这一块他是弥补不上去了呀。 你像任志强那个意思就是说呀，本来应该通过增加供应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加用税收方式解决，他不同意。 任志强当然了，我要说 你也想扔鞋是吗？咱们去下广告，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说任志强怎么了？ 我就知道你存着坏心眼，就逼着我说出来。 没有，就讲嘛，这铁肩担道义嘛。 那个 其实他说的这个供应关系，这个在房地产投资品领域是不存在的。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2008年底的时候，当时都说房地产市场，因为当时没有成交量，房地产价格很低，你们还记得吗？一直到2009年4月，当然房地产价格都很低，当时所有人都不买房子，虽然说开发商也不造房子，但是你那时候会觉得市面上到处是房子。你们现在是不是接到那个中介电话特别多？ 没错， 是。那为什么他们那个投资量也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前一个月还供不应求呢？现在突然的供大于求了，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口变了吗？房地产的突然多出几千万套了吗？没有呀。那为什么现在就供过于求了呢？不是供求关系的问题，而是说是一个投资品的问题。你比如说我预计啊，你比如他不收税，然后这个货币非常多，这时候的话像咱们看看，哎呀，实在也没什么好投的，投到股市里边去嘛，现在套牢套得这么死，那么这时候我有两套房子，我就想再买两套吧。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房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并不是因为供不应求， 对， 主要是因为把它作为主要的，大家都把它作为投资手段， 重要的投资品， 所以他把它炒上去了。 是的。 那么然后政府卖地，政府受益，拉动其他的工业，这些是不是因素呢？ 这个当然是因素。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政府是有利的。你这么大的国家，哎，哪一个这个这么大的国家的政府是靠卖地来维持自己生存的？ 我觉得我这个文化水平也不能算太低啊，但是你讲的这个事情我都不大能理解。就是我想我代表一种人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个高房价。 嗯， 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什么三口之家，我想他得能组成三口。现在你们上海的问题，听说是三口很难组成，因为这是说是丈母娘刚性需求嘛。你知道，哎，那天我还看他们这个一个记者跟这个韩寒的这个对话，说问这韩寒说，你像上海现在这房价，你买得起房吗？他说我买不起，大概是说得贷款，才能买。然后说你要是碰见一个女孩，就是说上海女孩都这样，说你得买房，你要不买房，房就不跟你结婚，你怎么办？韩寒说就俩字儿，滚蛋。哎，我觉得对，这也好，就是说不惯着他们这毛病。可是我翻回头想啊，这也是个条件啊。咱们跟女孩说滚蛋之前，恐怕女孩先跟咱说滚蛋吧。就是你知道吗？我就完全，你们俩都是上海人呐、啊。我就最近老在琢磨一个事儿，关于这个上海妈妈、上海丈母娘，我是听到很多传说啊。当然不都是啊，全国妈妈可能都这样，但是上海妈妈比较倒霉，咱就命名为上海妈妈。 嗯， 这家伙。咱也听说那个故事，把女儿当摇钱树啊，或者是某个台湾商人在上海包了一个二奶，最后发现得包下整个家族的财政问题。那么，哎，整个的这一种，其实我现在觉得啊，我充分理解啊、完全同情。我倒不觉得，就是说女孩说嫁给房子、嫁给车还是嫁给什么，我觉得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她要是不幸福，等她撞了墙，她自己回头，对吗？那么事实上，我是觉得日子确实过得很艰难啊。 是， 我觉得我很理解，就是说你也不要说女孩多现实，日子艰难吧。 OK， 年轻的想要有房子可以结婚，这个任何时代都这样 啊。 但是问题现在的误区在这里，政府要解决的是住房难。政府不应该包下一个责任来解决老百姓买房难，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任何国家凡是房产是私有制的，它不能保证80%-90%的人都能买到房子。所以现在大学方面，你在香港最简单，我交税在95%以上， 嗯， 可是大学的老师都买不起房子，在香港没有人因此就觉得香港的社会是非常坏的，大家还是尊重他这个社会结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应该把在房子方面赚的钱拿来想办法解决那个另外50%，他们租不到房子，那你政府有责任；他们买不到房子，你政府别揽这些责任。 人现在聊什么呢？就那经济适用房啊，这家伙有些地方一建200多平米啊，而且最后发现你公务员拿到的这个经济适用房， 那是另外 又拿出去卖， 对， 那是你腐败总是把任何事情都搞坏 的。对，这是最糟糕的事情，确实是这样。那如果说他有一个，比如说公屋啊、主屋啊之类的，你如果能够住进去，那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很少，你又申请不到。 对， 这时候呢，我是比较同情这些女孩子，说不定我是个恶丈母娘，我没有女儿，如果我有的话，我也是个恶丈母娘。为什么？我会想， 你看着房价节节上升，然后你要租的话，他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因为对租的人没有保障的啦，他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 所以我觉得他们所说这上海房 不能歧视租房的。 我不是歧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保障性，他随时可以，他看看租金涨了，他就那个房东就把你赶出去。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 在那但是很多国家就有租金 control。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不代表人人都要买房。你刚才讲，因为租房会碰到困难，当然会碰到困难。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都有一半的人在租房。 你说的没错。 你不能因为有官员贪污、住房有困难，你就把租房这条在整个房这个房产里面排除掉。 我没有任何排除租房的意思，我是说租房是应该大发展的。 可是你知道，现在十八九岁、二十岁的人都在想买房，这是中国目前的需大于。 因为我们的生活感受是朝不保夕啊， 对， 朝不保夕啊。你知道，就是我看这个北京堵车，我就能发现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就是这种你争我抢啊，朝不保夕啊，就是这样。 是他们的父母想买房，你比如说十八九岁大学刚毕业，他们父母真的想买房。我上次 有 碰到那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嘛，那个刚毕业出来工作，然后他们就愿意说。也跟男朋友一起打拼，然后去买一套房子，等到有钱再买房子。但是如果说房价不下来的话，他的父母肯定就会想，哎，你现在是一个月可以存五千块钱，到时候你这个一个月存五千块钱，你省吃俭用的话， 这是个普遍的社会迷思。 对呀、 啊。所以我在讲啊，你不要说什么上海妈妈，我就说听到很多传说，我觉得大概上海人呢、啊，就跟香港人一样，他比较早进入这个市民，比较早进入这个商业，他呀，也许他知道投资。他比较懂得投资的， 全世界各地都一样。现在的问题， 很多妈妈都这样啊， 是， 那已经不单 是。你比如说，哎， 中国都在普遍的走向城市化，所以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在批评这么一个观念。可是我就觉得啊，是谁呀、啊？你看啊，这个恩格斯说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所以啊，他们说婚外恋不道德， 所以没有 许多婚姻你也不道德呀、啊。再说这个波特莱罗素说，哎，他早就说了。说现在啊，很多女孩子已经把你能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标准当成了一个择偶的条件。你比如说女孩最能问的就是说你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罗素就说啊，这就意味着当代的婚姻呢、啊、已经有了一种合法卖淫的这个性质。可是我觉得这个话呀、啊、说的都很好，但是落实到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说呀、啊、我觉得这个国家太拥挤，人太多，压力这个太大， 能解决到 女孩啊，嫁的好和坏，你不要说没有哪个女孩是傻子，女孩嫁的好和坏，这个生活境况啊，差距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你不要指责她，把她当成什么好像改善物质生活的手段。 文涛，我必须为女孩子说两句话，其实你现在啊，社会上对女孩子是两种要求标准，知道吗？就是一方面你要求她独立，如果是这个社会女性都是独立的，那么 又受不了了， 男的又受不了，他又要求女性小鸟依人，温柔贤淑。那么如果温柔贤淑的话，你必须给他一个窝，要不然他是做不到温柔贤淑小鸟依人的，他连素质都没有，他依到哪儿去啊？他依 他们说男的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做爱，女的一定要有空间。 哦，他得有鸟窝是吧？有鸟巢才能有水立方。不是，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女的要有鸟窝啊，真是也很可以理解。但是我就说，现在就搞成你这个问题啊，将来会带来很多。 我们换个词好不好？叫什么凤巢之类的？ 对，凤还巢。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是凤巢要抽房产税。 不是，我就是说啊，你老是这种，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这种问题。我就说，如果到最后说我们不惯着女孩这毛病，对吧？互相都说滚蛋，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光棍儿。现在很多女，那这是真的呀，她很多女大学生，你没有房子她就是不嫁给你啊，对吧？那么就出现很多光棍儿，我就说这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看过美国专门的这个研究，历史上每当很多光棍出现的时候，就不能找老婆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组成匪帮。他们比如说尹正当年的跟太平天国大体同时的那个捻军， 那个捻军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 是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为了避免光棍造反，就要给他们找女人。 我认为， 为了给他们找女人，就需要有房子。 我认为这个捻 这样的， 我认为这个 要调控房价。 这个捻军呢，眼下已然出现了，但是他是改头换面。他们在网上匿名的集结， 嗯，然后就主要攻击任志强， 在夜黑风高之夜， 你也是 向任志强扔了个鞋， 不是叶檀，你也是女的，我就觉得，你看最近我一个朋友，跟他的这个外国男朋友结婚哈，我就觉得啊，他是个自然而然的状况，就本来这个婚姻呢，我想就觉得他们很多年前相识，开头啊也没，但是他们两个人经济都独立。真的是志趣相投，两口子都爱玩，对吧？然后就这样交往交往交往，哎，偶然到了有那么一天，就哎呀咱们结婚吧，咱们水到渠成就结婚了。我觉得这个是，但是现在呢另一种情况是，我们老感觉这个女孩啊怎么就怀揣着一些条件，你能不能满足，能满足的条件我就跟你 房产证， 对，她不能满足我就不跟她，你能吗？但是你觉得这个对吗？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女孩子就是我能够同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因为你知道，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女性啊，一直是一个，虽然我是女性，但是独立是很难的。她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附属的角色， 我 是， 嗯， 她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附属角色。所以你娶一个老婆的时候，娶一个太太的时候，你娶的是他们一家子。 没错，我跟你讲，就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时候讲什么西方那种什么独立，中国女孩不是这样的，背后一大家子呢。 对，就是怕小姨子来找你了，说我有点什么困难，然后你是不是帮帮忙？或者是他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来了，然后他还有个攀比，比如说北京那个胡同里边啊，有什么商家的闺女怎么怎么样的，我们李家怎么怎么，肯定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说。 所以呢，回到我们的原来的话题呢，这个房产税呢，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赞成的， 采 劫富济贫的，但是呢，实际上实行起来有问题。